义。你比如说 sparrow 就是麻雀、 嗯、 snail 就是蜗牛。 对， 他全程都在说我愿意做什么而不愿意做什么。是的，我愿意这么做。 对， I'd rather be something， 宁愿做什么，宁愿是什么。 是的。 Yes, I would， 是的，我会这么做出选择。 If I could, I surely would， 如果我可以的话，我一定会这么做的。 对，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第一段。Yes, I would. If I could, I surely would.、 好，我们看第一段内容啊，核心的关键词呢是 sparrow、snail 啊这样的地方啊。那么这样的关键词呢，就是很明显是名词做关键词。然而呢，在后面出现的 Yes, I would, would 作为情态动词，通常是被弱读的啊 ，would， 但是在歌曲当中就不一样了。在这歌曲当中，它的作用呢是更重要的啊，表达了个人的意愿，所以它要被重读。与此同时 ，could 也被重读了，音要被延长，在实际上唱的时候，还有后面的 would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关键词就。不是大家平时想象的那种了啊。那么这首歌的谈不上什么其他的停顿，在唱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就是要把关键词彻底的释放出来，然后让情感落在关键词里。由于呢这首歌是一首什么崇尚自由解放的一首歌曲，所以他要把歌的这种距离感唱出来，就是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不是面对面我跟你之间的那种小清新的感觉，对话的感觉，而是这首歌要唱出几百米以外的那种很辽阔的感觉啊。所以唱的时候他把音的一些延长呢有很多的这种空间感在里面啊，这是这首歌一会儿唱的时候大家要感受的。 嗯，I'd rather be a sparrow than a snail. Sparrow 要重读， snail 也要重读。 对，是的。 好，我们请老师来示范一下。 嗯，好。I'd rather be a sparrow than a snail. Yes, I would. If I could, I surely would. 对，他这个歌曲呢，他的这个整体的基调哈，就是前面就是那种淡淡的诉说。 是的， 我宁愿是什么，也不愿做什么。有的人觉得说，哎呦，追求自由应该是很激烈的呀，人家这个不激烈、啊，就很 laid back 的，轻轻的诉说。 对，而且呢 ，sparrow 和这个 snail， 它本身来说呢，强烈的对比感，我要主动的去管理、接管。领导我自己的生活和命运，而不像 snail 一样，其实很多程度上来说就是比较慢，然后比较被动的一种感觉。 嗯，好，我来唱一下哈。 对 ，I'd rather be a sparrow than a snail. Yes, I would. If I could, I surely would. 非常棒。 它全文都是同样的句型。 对 ，I'd rather be a 什么 than a 什么。Yes, I would. If I could, I surely would.、所以这个文本其实相对以往我们所学习的歌曲比较简单。 是的， 哈。然后再唱那个 Yes, I would， 一定要把 would， 但是不用唱出的。Yes, I would。 失去爆破。 If I could。I surely would, surely would. 对， 是吧？失去爆破， 失去爆破。 所有的 could, would 都要失去爆破， 这样音就打开了啊，气也就通了。 好，这是他的第一段哈，我们再来听一下。 好的， 原唱。 If I could, I surely would. 嗯哼， 好，我们一起来一遍。 嗯， 好， 准 备开始啊。One, two, go. I'd rather be a sparrow than a snail. Yes, I would. If I could, I surely would. Good. 也有点像双男生重唱了。有点这个感觉哈。本来男生和女生的这个调是不好统一的。 不好统一。 哎，但是我们能找到默契的找到这个调调。 没错 嘞。High five. 好，第二段。我宁愿做什么呢？ I'd rather be a hammer. Hammer, H-A-M-M-E-R, than a nail. Hammer, 我们知道是一种工具，叫做锤子。 对。 Nail 呢，跟上文的那个 snail, 蜗牛，它是一个押韵，对不对？ 对。 Nail 是钉子，锤子和钉子，我却宁愿做一只锤子，也不要当一个钉子。Yes, I would, if I only could.如果我可以的话 I surely would 我真的会这样选择的 是 啊，你看它也是一个生活中特别形象的比喻 没错 为什么我要做锤子不做钉子呢 对呀、啊、拿回你生活中的领导权呢好好生活想出去玩就出去玩想干点啥就干点啥 嗯，有一种主宰权 没错对。 当时这首歌曲啊《老鹰之歌》当中呢人们认为它是用这种歌词呢有唤醒这个秘鲁民族认同感啊反抗殖民主义的一种意义、嗯、 没错 当时这个歌曲的词曲作者呢是在安第斯山的矿区啊目睹了秘鲁的劳工反抗外国企业主压榨的一种血泪的斗争以后写下了这部说唱剧的 嗯是的 他带着这样的一种他不是很激烈但是内心呢又觉得很无奈如果要给生活再一次选择的话一定要做麻雀不做蜗牛一定要做锤子不要当钉子 对这个是大家其实希望能从现状中脱离出来的一种想法也是我们现在其实每一个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年轻人哈、啊，你对应自己的现状满意吗你愿意做钉子还是当锤子你问问自己、嗯、其实就是一主动一被动的事情 是它的旋律和第一段是一模一样的哈、啊，我们来听听看 I'd rather be a hammer than a nail Yes I 唯一不同的就是第三句前文是 if I could 这里变成了 if I only could 如果真的可以我一定会这样的表示一种呢加重语气好我们来看老师分解关键词和节奏 I'd rather be 好我们看其实它多少带了一点小的连读 I'd rather be a hammer 这个词是要重读 nail 重读啊，过名词不用说了后面一样 woodcould 还有 surely would 啊，这三个情态动词 嗯， 失去爆破的点跟前面是一模一样把失去爆破打开之后气就能通过去啊，这样歌就顺了 嗯、 啊，好我们看这句话唱的时候呢第一句和第二句的区别在 nail 它的调是向下沉的 I'd rather be a hammer than a nail它是第一句下来了对 Yes I would If I only could I surely would 这样的 嗯，就是第三句他唱的是 If I only could I surely would 前面是一模一样的 I'd rather be a hammer than a snail than a nailYes, I would. If I only could, I surely would. 这是第三句有所不同。 对，所以一句和二句有区别。大家注意一下，他在启动的时候，他唱的并不是很高。